样的一个事件，从您的这个角度提出来，要全国人大来组织这样的一个调查委员会，您觉得必要性在什么地方呢？ 简单来说，这个一个是这个重大的事件背后涉及到这个政府的规划、安全评估等各个方面。 嗯， 这个以往我们很多事情都是政府自己在调查，其实由更加超脱的第三方来调查，可能效果会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从这个昨天另外一个新闻，国家安全总局的局长已经被彻查了。 嗯， 跟这事有没有关系不好说，但他原来是跟这也确实参与了这事的调查。而其实我们看到政府自己来调查，有些时候确实面临着一些公众不放心的地方。另外，从宪法的角度来说，从法治改革大的背景来说，这个我们在2012年，总书记就在讲，我们说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实施。其实宪法有明确的要求，就是全国人大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建调查委员会，但是到现在为止，可以这样说，全国人大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样的专门的调查委员会。 嗯，那么我们也是注意到哈，其实在每一次重大的事故或者是案件发生之后呢，我们能够想到的或者是能够见到的这个调查最高级别的就是国务院来组建的这种事故调查和处理的调查组。那您觉得全国人大，刚才您说的它是一个更加超脱的第三方，那么由全国人大来组建这样的调查组，它是一个，因为您是法律人士嘛，它是一个于法有据的吗？ 我说实际上我们现在一个是宪法有明确的规定，宪法其实一条明确规定，昨天晚上这个人民大学的韩大元院长，我们在共同参加一个活动见到我，他也注意到了我这个呼吁，他也明确的跟我说非常支持。其实这最近这几天就是这个微博发出来以后，很多法学界的这样一些同事跟我联系，都表示对这样一个建议的一个支持。我想说最关键我们要放在一个法治改革的背景下来考虑。中国现在为什么说推法治改革，法治改革最关键就是要让整个社会的参与表达有序化、制度化和法治化。那么天津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全国人民都在表达关注，但是怎样这种关注和参与制度化、有序化，客观上说，最好的方式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代表大会来启动相关的程序，这是一个制度性的这样一个关注的一个程序。 但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不知道您的这个呼吁发出之后会不会有所回应。那么刚刚您提到的是周围的这个法学界的人士有所回应，那么从您接触到的人大层面的有没有内部的一些反馈呢？ 我说现在最关键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它最关键的意义是来促使我们思考，在一个法治改革的大的背景下，我们如何来思考在就是人大的作用。 嗯， 尤其是人大怎样更好的来落实宪法赋予他的权利和责任，这是一个我们更关注的一个问题。 已经有了这个权利，他怎么来用起来？ 是这样， 这样才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为社会推动起到自己那份分内应尽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也专门注意到哈，其实您最近出了一本新书，是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我觉得这个书的题目非常的大，当然我也有幸从您那儿得到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专门看到了一下，里边也专门谈到了一个人大监督作用的加强。 是这样。 那刚才您提到的，就这一次天津爆炸事故，建议全国人大来组建调查委员会，是不是也是出于加强全国人大监督的职能这样的考虑？ 我一直说，其实一个是现在这个十八大以后，中国整个全面的推动法治改革，尤其是四中全会以来，我说改革的力度非常大。在整个法治改革的进程当中，我经常提，其实我们推动人大的改革，应该说是风险最小、成本最小的，因为宪法明确了人大的一个基本的权利和职责。我们现在越来越提要依法治国、依宪治国。在宪法当中，宪法的核心的制度，或者说宪法最关键的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以说，我说现在的问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怎么更进一步的发挥出来。人大其中最关键的职能，我们说它有立法的这样一个职能，它有这样一个选举的职能，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监督的职能。那么现在其实立法和监督是互相配合的，监督好了能为立法积累经验，那么立了法以后，你只有监督了，这个法才能有意义，才能有权威。所以说我认为在改革的过程当中，这些宪法已经明确了人大的权利，我们在法治改革的背景下一定要让它尽快落到实处。 那么说到法治的改革，法治的变革，其实也是我们警法在线节目这几年来持续关注的很多社会的热点现象，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其实都是可以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它一个特别的准确的解读，甚至对事件的发展方向会有一个预判性的作用的。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到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这样的一本佟丽华律师做的这样的一本书哈，我专门看到您在头一章专门就写到了关于习总的一个治国的一个法治思维，或者是一个依法执政的法治理念。那么其实我们在应该说是在社会当中，包括法律圈的人和非法律圈的人都在关心一个问题，说了半天依法治国，可能有一个问题是非常难回避的，就是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有的人说这是个伪命题，那有的人呢却展开了非常激烈的争论。从您的角度来，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认为实际上还是这句话，从十八大以来，这个包括前段时间专门出了一本书，就是关于习总书记关于法治的一些讲话，认真学习读他这些讲话，其实我认为从总书记的角度来说，对法治改革的方向有非常清醒的一个认识。那么现在就是包括党大和法大的问题，这个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似乎是一个政治上比较忌讳的话题，大家都不愿意来谈这个话题， 官方媒体好像很少会 很少来谈这个问题， 谈这个事情。 我认为实际上在总书记的讲话当中，他是第一次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那么现在一个最简单的，我认为他的这个法治思想，我这本书的第一章确实我力图来解读，也是一个学习体会吧，就是力图来解读习总书记关于法治的基本的思路。我用了六个关键词，其实就是法治，包括党的领导，包括这个权力，包括人民，包括变革，包括挑战，六个关键词来解读总书记的法治思维。但是我认为他的法治思维当中最核心的一点，其实他在把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说的比较清楚了。那么现在从习总书记的法治思维的角度，他首先非常明确，中国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党要依法执政。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我在一些讲课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提的，什么叫总书记概念当中的依法执政？其实这个很多人现在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提法的变化。总书记在有一次讲话当中非常明确的说，他的依法执政这个法，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的法律法规，也包括党规党纪。那么沿着这样一个逻辑，其实就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他非常明确的提出来一个，就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要明确要模范的遵守法律。其实在十八大以后，因为在十八大期间我一直在呼吁要依法治国法治改革的问题，十八大以后我查了很多党的一个文件，我在想就是关于党要遵守法律的一个提法，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总书记实际上在党要模范的遵守法律的问题上，包括党组织，包括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的遵守法律的问题，他是阐述的最清楚的，明确说如果你党的领导干部党的各级组织你不遵守法律，上行下效，你怎么让老百姓来遵守这个问题，我认为他是把这个问题说得非常透彻明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党员的领导干部也好，你党员也好，你不仅要像老百姓一样你要遵守法律，因为法律是底线，你还要遵守比他更严格的党规党纪。我说这是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提法，也就是说你作为执政党来说，你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说，党员来说，你的标准比普通老百姓的标准要高的。所以说从总书记谈依法执政，他对党和法律的关系做着一个清楚的阐释，我说这个是到现在为止所有的领导干部包括公职人包括党员要看清楚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对总书记所说到的依法执政这个法的内涵已经是扩大了， 是的， 不仅仅是说咱们老百姓普通要遵守的人大的立法，平常的部门规章等等， 对，是的， 更包括作为党员要遵守党内的党章党纪， 是的。 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说到咱们是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这样一本书，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作为一个法律节目的制作人主持人，我会一直在关心法治的一个变革。那么我们看到真的是十八大以来啊，各项的法治变革可以说是紧锣密鼓，一波接着一波。那么大家比较关注的，全民比较关注的，比方说是打虎拍苍蝇等等这些，那么从专业人士的角度，作为十八大代表，作为北京市的人大代表，您觉得法治改革的迫切性在什么样的地方呢？ 我是实际上我因为我在十八大期间给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当时的题目叫当前依法治国面临的挑战及改革建议的报告，后来被媒体称为这个法治改革的外延书。其实我一直想说这个 在某种程度十八大以前，我对中国当时法治的状况是表示忧虑的。我在那个报告当中，我用了很大的篇幅在介绍当时法治面临的一些问题。 那可以重点讲一下您当时最忧虑的是什么吗？ 简单来说，其实你比如包括腐败的问题、特权滥用的问题，包括说句实话，老百姓打官司立案都很困难。这个我们很重视调解，但是我说调解很重要，但是不能片面强调调解。片面调解，可能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大堆问题都冒出来了。所以说，实际上当时面临很多问题。那么从腐败的角度来说，又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一直说，实际上腐败的问题解决不了，很多改革都很困难。我们改革的目的其实是什么？我们现在国家说改革的目的是让老百姓都能获得改革的红利，但是如果腐败和特权得不到解决，这个红利可能就被一小撮人拿走了，老百姓享受不到，一小撮人暴富了，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我说，就是如果说要推动改革，深化改革，必须来解决腐败特权滥用的问题，必须来推进法治的问题。我说只有推进法治才能约束公共权利，只有推进法治才能保障老百姓。你像我关注农民工的权利、未成年的权利，其实不仅老百姓的农民工的权利、未成年人，包括我们每个人，只有推进法治才能保障我们每个人的权利。所以说在我一直说这个，我们在呼吁这个依法治国、法治改革，我认为国家应该说不仅必要，而且非常迫切的。 那么如果联系到咱们一直这几天都在关注的天津港的这个爆炸事故的话，您觉得推进法治、依法治国这样的事情就可以避免吗？ 我认为客观说应该是这样。因为你比如举个例说，我们规划也好，我们的安全评估也好，我们的环境评估也好，其实我们有很多制度，但是很多制度为什么没有被遵守呢？ 这制度已经有了，没有被遵守，那这 背后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客观上就像我说的，这个十八大以来，这个尤其是打虎拍苍蝇这样一个反腐的一个进程，在这个案件背后，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法律也好、制度也好被忽视、被漠视， 甚至是践踏， 是这样。其实如果没有利益，可能那些制度都能被得到遵守，关键是由于利益、由于特权、由于腐败带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说十八大以后，现在到两年半以来，我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其实我是现在习总就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吧，现在也就是一千天 的执政时间， 这一千天时间，我认为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反腐形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这个2013年初，就是十八大以后，当时王岐山书记就任中纪委书记以后，他有一句讲话，国内外都非常关注，就是他当时说反腐要标本兼治，但是当时要以治 标 为 主。 对， 很多人就说，这不就是冲一个个案去吗？甚至有一些其他的一个政治力的博弈的一个解读了。 是这样，大家都会说这个不就是抓一些个案吗？这个能抓住的呢，算倒霉。抓不住的呢，可能就能够混过去了。这个其实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提法。 那我知道您作为十八大代表啊，基层代表，在十八大期间还专门和王岐山书记有一个意外的一个互动，在会场上。对这样的一个接触之后，您可能会更加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你怎么来看？ 我是呢，四中全会期间，因为我作为党的基层代表，我列席了四中全会，这也是我感觉让我非常振奋的一个事情。在四中全会期间，确实因为我的发言岐山书记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过后也当时会上也跟我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另外去年十二月底呢，我也参加了在中纪委他主持召开的一个关于反腐的一个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一个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包括我对这不仅有这样两次跟他当面的沟通交流、提建议的机会，更关键是我就是这几年我对中国反腐形势的观察，包括对他有些讲话的分析，我认为其实大家说当前的反腐主要是打老虎，确实很多大老虎落马，老百姓很振奋。那么其实因为打老虎嘛，容易引发社会关注，但其实更多的制度性的变化反倒是被忽视了。就是 您说的制度性的变化被忽视了，是说普通的老百姓没有 意识到，没有注意到， 不是说这个建设被忽视了。 其实十八大以后，从中央的角度来说，从总书记的角度，包括像王岐山书记的角度来说，我是标本兼治这句话，其实不仅在治标，制度变化的过程，也就是治本的过程， 发展非常快。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巡视制度。巡视条例因为最近刚刚修订，其实巡视制度九零年中央就提出来了，但是过去巡视制度大家没有把它太当回事儿， 甚至有人当这个巡视制度出来的时候还是说，这不就是当年的封建社会的钦差大臣巡视一圈吗？ 也有这种提法，并且到下边可能走一圈到底发现了什么问题，就是你是否解决了问题，这是老百姓更为关注的。另外一个就是，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巡视制度， 现在的巡视制度明显在每次巡视，我们从媒体报道的情况，从相关的资料看到的情况，每次巡视制度确实在发挥作用。巡视制度它借鉴了我们历史上的钦差大臣的制度，客观的说，这个我们传统上这种钦差大臣的制度，就是我经常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不论西方的也好，中国传统的也好，好的我们还是要都来借鉴的。 拿来主义。 可以这样说，我因为这个。包括在总书记在谈法治思想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样一个提法，其实管用的，就要去用。 嗯， 那么现在这个巡视制度，现在一个是条例刚刚修订，现在巡视制度显然在发挥，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就是我们八旗，这也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财产的情况，官员的财产的情况。八七年的时候呢，其实国家就有一个出台的规定，就是领导干部要申报个人的事项。包括你的财产情况， 包括这一届政府执政之初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呼声，说是要公示财产公示，但是好像阻力是挺大的。 我认为其实应该是我还是信奉这句话，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 那么现在这一部分这个渐进，您看到这个进到什么地方？ 我认为现在是一个非常实质的在进，就是八七年提出了领导干部的这种个人事项这种申报。其实很长时间以来，后来我们发现有些领导干部都几个亿的资产了，但是从来没有哪个领导干部我们看到因为财产申报的很长的时期内，因为财产申报影响他的升迁，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那么是这个十八大以后，我们现在看来形势在发生着非常明显的变化。2014年有一个新的制度，就是对财产申报内容的核查，当时 核查除了申报之外还要核查， 就是这个核查2014年的核查办法确定的是当年抽查3%-5%，但是2015年抽查的范围已经到10%了。也就是从原有的这些领导干部的这种申报的事项，他的抽查范围已经明显扩大了。另外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所有新提拔的干部都必须核查。那么这就意味着什么呀？你要想在体制内我们说当官，那你就得想清楚你的财产，你的个人事项经受得住组织的抽查核查不？那么现在所有新提拔的领导干部都要核查，这个是会对我们整个的这种官场风气，我相信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甚至有些人在要想清楚，我到底人生的追求目标 是什么？ 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个在仕途上有所建树，还是说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是的， 在那条路上更多的建树。 所以说，从我刚才举这两个例子，我就想说，其实十八大以后，现在两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其实从反腐的角度来说，老百姓从社会的角度可能更多的关注的这些大老虎的落马，但其实反腐制度的完善，也就是治本的过程，其实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总的来说，我认为在这样一个这么短的时间内，反腐能取得当前的成绩，客观说是不容易的。这个标本兼治的进程，它所取得的效果，我认为是不容易的。 那么刚刚佟丽华律师也是专门分析到了结合天津港的这个爆炸事故哈，一个是说从人大的角度可以加强它的本身就有的这种监督职能，呼吁建立组建这个由全国人大来组建事故调查委员会。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是听佟丽华律师的分析，感受到如果说真的是在改革的进程进一步的推进，可能以后像天津港这样的一个爆炸事故很有可能就是避免掉了。那么刚刚我们更多的可能是从反腐这样一个现象，大家更加关注的一个现象来谈到十八大以来的这个法治的变革。其实法治变革刚才佟律师也说了，其实远远不只是个案， 是的， 标本 监制，这个制度性的变革呢，也不仅仅是说在反腐，刚才我们提到的官员财产申报啊等等这样一些事项，其实有很多跟普通人关系非常密切的，比方说立案登记、行政诉讼这个领域，也是在一步一步的推进，甚至有的时候步子迈的还是蛮大的。那么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佟麟华律师继续来和大家讲讲他的观点。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著名公益律师、中共十八大代表、北京市人大代表佟丽华佟律师。再次向佟律师问好。您好。 你好，高婷。 刚刚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从天津港的爆炸事故引出来的哈。那么佟丽华律师除了关注到这样一件事情，也提出了一个呼吁，说希望全国人大来组建天津爆炸事故调查委员会，而这本身实际上是在宪法当中已经赋予了全国人大的一个职责。那么同时呢，在法治变革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如果说是有这样的一些举动，那恐怕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已经关注到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啊，或者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行政诉讼啊等等，那么整个社会的法治的构建和法治的进程就会进一步的加快。刚刚我们说到在这一段时间以来，十八大以来，应该也是可以说是在习总或者是说是在这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吧，1000天左右的时间，法治方面的变革很多，可能普通老百姓对这方面的关注并不是很大，大家可能会关注到社会上的一些爆炸性新闻，比方说是江里沉船，比方说是天津港的这样一些事故。当这样一些事件出来的时候，可能很难会有人直接会想到说这件事情跟法治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们先请问佟律师，您觉得法治的这种改革也好，变革也好，它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种什么样的影响？已经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这个我一直在说，十八大确定了这个中国法治改，尤其是四中全会确定了法治改革的基本蓝图。我说大的方向，改革方向我是赞同的。其中包括你比如让司法更加独立，我们三中全会就明确提出，省以下将来的法院检察的人财物要由省级统管。其实目的还是避免司法机关受到地方权力的干预。另外一个，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更现实的，无论你办企业也好，你老百姓个人也好，原来大家最怕的其实还是政府的权，政府伤害了你的权利，你怎么办？因为政府太强大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我想说，到现在为止，法治改革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在行政诉讼领域。那么四中全会提出就是立案制改革，立案制改革原来立案非常难，现在立案主要是登记制。其实立案制度改革带来影响最大的行政诉讼。原来你想告政府，很多时候案子都立不上，更不要说打赢打不赢。原来的时候告行政诉讼的话，面临的问题是，首先你很难打赢官司，其次你立不上案。那么现在呢，我认为立案制改革带来最直接的影响，首先你能把案子立上，能让政府跟你一起到坐到法院去来谈论这个事情， 至少有这样一条法律救济的渠道了。 是这样。另外呢，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又恰逢这个四中全会以后，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整个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为政府公权力的这种规范行使也带来了很多挑战。我认为这都是积极的变化。总的来看，我说当前必须要看到大的这种四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方向是好的，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直说，其实啊，法治改革是不容易的。这个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提法，有些时候因为一个案子一个事件，大家就说啊，法治改革太理想了，其实都是说说而已。其实我从来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其实我们一定要看到，法治改革是一个艰难的复杂的一个过程。今年其实大家没有注意到，今年是英国的这个自由大宪章800年。2015年英国就公布了自由大宪章。其实这个英国至少六七百年六七百年的时间，其实它都是一个法治改革的过程。美国其实到现在200多年过去，美国现在其实奥巴马依然承认种族问题依然根深蒂固。其实法治改革不要把它想象的太为简单。总书记提出把权力啊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我在很多场合讲，权力不是小猫咪，权力可不是像一个小猫一样想关进权笼子里就能关进笼子里，权力是老虎，这个权力有老虎有苍蝇，这个把老虎关进笼子里它会挣扎很困难，苍蝇吧它容易飞出来。其实这个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依然是一个复杂的博弈的过程。所以我说其实法治改革不容易，方向是好的，但是我们也要对这个过程有一个清醒的一个认识。 那这种过程需要民众抱以多大的耐心呢？ 我认为其实包括每个公众时间，现在社会应该说越来越意识到，有些人说法治改革跟我有什么关系，法治改革是国家领导层的事情，是专业人员，是法官检察官律师人大的事情，但是我说法治改革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权利和尊严确实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利益。包括天津这次事情发生以后，我们会看到你意识不到，你住的身边就有一个像定时炸弹就那么危险的物品在身边上，其实 现在是个不定时炸弹， 是这样。 嗯， 这个你住在身边上，你根本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可怕、荒谬的事情。所以说，我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我们说，从法治改革的角度来说，从法治发展的角度来说，从天津这个事情我们能感受到的角度来说，将来法治改革两个方向是一定要明确的。第一个就是顶层制度的设计要进一步加强。现在我一直还说顶层制度设计，18大以后我们加强了，我们设计了中央社会化改革领导小组。这个目的是强化顶层制度设计，但是客观的说，我说当前的顶层制度设计的这种力度还是不够的，包括很多改革的措施，从我一个也算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我说还是有很多部门的色彩，就是顶层制度设计一方面要进一步的加深，另外一方面就是制度有了要执行要落实，这个往往有些时候制度有了不落实。我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个包括总书记，包括我前段时间看这个岐山书记的讲话，都有非常明确的落实意见，就是制度也好，法律也好，它的生命力在落实。包括这次这个岐山书记在谈这个巡视条例，是这个它的生命力就在落实，九分在落实，关键是要保证落实。我们现在有了一些法律制度，包括我们规划方面的、安全方面的、评估方面的，我们没有吗？我们有，但是这些东西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所以说最后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所以说未来在法治改革的过程中，我认为我们要加强这方面工作。 嗯，如果真的是这些东西落到了实处，可能很多我们不愿意看到的那些事故和事件，其实是可以不再发生的。 是这样，其实这也是我这次这个想写这样一本书的原因。其实这个为啥现在想出一本就是十八大以来的法治变革这样一本书，我确实现在认为我们应该更多人来关注当前的法治改革，我们还是要凝聚法治改革的共识，大家都能积极参与进来，共同来推进我们的法治改革，建设一个更加健康的一个法治国家。 这其实关系到每一个人，不仅仅是当官的，不仅仅是法律界的人士，每一个活在我们中国这片国土上的人都应该关心到这样一件事情。 是的， 好，非常感谢佟麟华律师。那朋友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我是高婷，明天再会了。 2015北京榜样全面征集，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推荐身边榜样，期待您的参与。 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啦，用手机下载听听 FM， 即使不在北京也能听到咱北京电台自己的节目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不曾谋面，声音却常绕您耳边， 未曾相识，温暖却常驻您心间， 日日夜夜感谢您信任与喜爱，